朋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幸福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舟举金杯，祝今你酒浓又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归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笑往心头过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一声你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是自个献才华，愿洒热血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心皆报备，待到理想化糊涂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 太久，你从哪里来？

Thank you.

守在风雪的边疆。啊，故乡，诸生难忘的地方，为了你的景色更加美好，我愿驻守风雪的边疆。 美丽的草原我一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映晚霞，骏马草原我的家，水清草美我爱它，草原脚下绿色的海，毡包就像白莲花，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是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

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再见，再见，到明天的这一天。再见，再见，到明天的这一天。